以秘书长杰里皮利为团长的世界革新教会联谊会代表团瞻仰了万景台，他们还参观了主体思想塔、科学技术殿堂、绫罗海豚馆等处。